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60集。夏侯恋看他不生气了，松了手，靠着树站着，走前几步是台阶和汉白玉栏杆，再下面是水池子，波光粼粼，有几块假山石冒出头，溜圆浑亮。夏侯恋捡起一块石头打在水里，漆黑的水池里迸溅出白亮的水花。他叹了口气说道， 唉，傻少爷，我也舍不得你啊，可万一呢？我说万一，万一这病治不好，一不小心歇菜了，总得想条后路吧。以前在伽蓝的时候，刺客临行前都要写遗书的，我也写过好几封来着，后来我娘死了才懒得写了。 总之我把话撂在这儿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 沈觉硬邦邦地说道。 好好好，我答应你。 夏侯恋投降了，伸出小拇指去勾沈觉的。 我们拉钩行不行？我好好治病，就算只撑一口气，要撑到你99。 月光下的湖水倒映着两人相勾的手指，沈觉眸间的冷意终于驱散了几分，点点头没说话。 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。 夏侯恋说。 什么事？ 夏侯恋抬起手抚抚他发红的眼角，像擦了一层浅浅的胭脂，有一种无端的野艳。 以后不许再哭了。 夏侯恋嘟囔道。 我娘要是见了，肯定会说你是爱哭鬼。 他说着说着笑起来。 哼，我娶了个爱哭鬼当媳妇儿。 为这混蛋流泪，这混蛋还要说他爱哭鬼。沈觉气得两眼一黑，咬牙切齿道。 那你呢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是你们伽蓝的尿王。 仿佛一道天雷劈在头顶，夏侯恋从头愣到脚。 你怎么知道的？ 伽蓝氏系谱，历代伽蓝住持和刺客皆有小传记录在册，写你的那个人大概和你有仇，把你从小到大的丑事都写了上去。 沈觉凉凉道。 是不是很想回去烧了他？没用，我过目不忘，你的事儿我全知道了。 这叫什么事儿？像是遮羞布在沈觉跟前掀了个干净，浑身上下一览无余了。他小时候皮得很，不堪回首的往事，手和脚夹在一起都数不过来。夏侯恋对着湖水捂着脸干嚎。 哎呀，这辈子攒的脸面都丢光了，我不活了。 沈觉撑着脑袋看他愁眉苦脸的模样，心里松快了几分，可转瞬又愁云惨淡起来。活下去说的容易，可能治他的郎中该到哪里去寻？伽蓝乱党、辽东战事、江南家父，层层重担压在肩头，沈觉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。正惆怅着，夏侯恋蹭过来搂住他的肩膀。 哎，少爷，我什么糗事都让你知道了，是不是以后拉屎放屁都不用避讳你了？ 夏侯恋笑了两声，蹲下身子说道。 行了，折腾了一晚上了，离五更还有些时候呢，咱们回去睡个囫囵觉。来，我背你。 我自己有脚。 沈觉皱了眉。 你还病着，别瞎折腾。 我这病时好时坏，你得趁我好的时候使劲使唤我。 夏侯恋蹲下来要他上背，沈觉拗他不住，一言上了背。夏侯恋握着他的膝弯慢悠悠往回走，一路灯火绵延，沈觉伏在他背上，困意袭上来，情不自禁合了眼，心里还忧心着，他喃喃问道。 馋吗？ 有点儿。 夏侯恋把他往上颠了颠。 快到了， 下回我背你。 沈觉说。夏侯恋嗯了一声，几步的功夫沈觉就睡着了。他知道沈觉累，要收拾偌大一个国，又要回护他残败的身体，这世上恐怕只有沈觉有这样的本事，若换了别人恐怕早已垮了吧。进了屋，把沈觉放在床上，帮他脱衣服脱皂靴，推到里头掖好被子，吹灭灯火，自己也躺下。侧脸看他的睡颜，长长的睫毛微微卷翘，在眼下照下一片阴影。夜色浓得化不开，打眼往帘外看出去，仿佛是空空落落的一片，万籁俱寂。他躺在黑暗里胡思乱想，思绪在寂静里延伸。他有遗憾，有许多未尽之事，可若要写遗愿，千头万绪，他竟然不知道如何写起。他没有找到时期，也没有找到迟砚。他从枕下掏出荷包，将里面的耳片倒在掌心，晶莹剔透的一小颗像一滴眼泪。他想起那个在夜风里吹熏的青年，眸子黑而大，盛满璀璨的天光，明明看起来傻呆呆的，竟然会为了他撒谎，独自奔赴朔北。然而他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，我会杀你的。人世就是如此，永远不如人意。他哀哀地牵了牵嘴角。他是个疲倦的客子，死亡对他来说不是远行，而是归家。顺天从命，因报而死，似乎是他最好的选择。可是他摸了摸沈觉白皙的脸颊，慢慢凑近，印上一个蜻蜓点水的亲吻。可是他怎么忍心把沈觉一个人抛在这荒芜的世道？他要努力活下去，不为他自己，为了沈觉，为了迟砚，为了所有还未死去之人。夏侯恋的病反反复复，时好时坏，常常是沈觉朝议结束，刚刚跨出西朝房的门槛，便见沈问行匆匆赶来，告诉他夏侯恋又吐血了。那帮御医是不顶用了，沈觉下令东厂搜罗各地名医，远的暂且赶不过来，京津一带的通通被番子银夜抓入京城，为夏侯恋诊治。大夫流水一般来了又去，门槛被踩得几乎要凹下一个印子，厨房里弥漫着苦涩的药味，开了窗子也散不开。他看着夏侯恋一碗碗苦药灌下去，灌到最后好像失去了味觉，再苦的药也眨眼就能喝完。每回郎中要么信誓旦旦的担保，要么瑟瑟发抖的许诺，这次的药引子铁定管用。结果郎中前脚刚走，后脚夏侯恋便开始发病，有时候七窍流血，有时候昏迷不醒，一次比一次触目惊心。沈觉渐渐对这些庸医失了信心，他搬来藏书阁的古籍在掌印纸坊里查阅，药批的折子太多，常常到了深夜才有空看书。金镜录、博济方、中州志、百越志，他一本一本翻过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